哎，其实我觉得家里有很多东西啊都是不太贵重，但是一直呢，你说不就不能用它来这个形容说不舍得扔，就是没想过要扔，一直用得上， 而且特别习惯它就摆在那儿。 比如说穿了30年的那双鞋， 还有我年轻时候的缝纫机，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自哎呦特别的贵重哈， 嗯， 不是在心里边特别的贵重， 它珍藏嘛。 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有什么不贵重的东西但一直珍藏着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呢近日也通报了，近日呢通州朝阳区发现了一些共享电动自行车，因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已责令投放公司限期收回车辆。借势共享单车热潮呢，共享电动自行车也是欲分羹市场。上个月的时候呢，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名为小蜜的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投放市场，不到一周，因不符合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标准，存在安全隐患，被交管局紧急叫停。 嗯，近日呢是又有一批共享电动车出现在了马路上啊。那根据交管局的通报呢，交警在工作中就发现了，在朝阳、通州的一些像社区啊、学校啊、宾馆门前停放着这样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而且投放的车辆呢都是拆除了脚蹬，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也没有登记上牌。那么鉴于投放经营的电动自行车无牌照呢，属违法上路的行驶行为，存在安全隐患。昨天呢，交管部门已经紧急约谈了运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叫停公司的运营行为，明确地告知共享电动自行车呢，应当是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那车辆技术参数呢，是要符合国家标准的，并且呢，在交管部门登记上牌之后，才能够上路行驶的。 哎，运营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了，说起源呢，也是将于24小时之内全部停止车辆运营行为。属地交通支队呢，也是将对辖区内的相关运营行为开展后续的监管工作。 还真是没有发现现在出现了电动自行车啊。 有 共享电动自行车， 有就是特别少。对， 嗯， 就是特别少，可能在一个，因为他那个电动自行车好像如果没看错的话，因为我是走过去之后看到院里边有， 嗯， 它是要需要充电的， 嗯， 所以它是就有一个架子， 嗯， 架子之后它是能充电，我不知道这是准备投放市场还是怎么用的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选择这种共享的交通工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算是不参考这种，比如说像这种电动自行车的通用技术条件等等这类的文件，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比如说电动车如果拆除了脚蹬的话，它就是很危险呀。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自己也要就是分析一下， 而且 选择。 同时，就有些东西咱们是看不到的，比如说电池是否安全， 嗯， 这咱们是自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说一定要遵守规则，才能这个保证您出行的安全。 对， 哎，咱们来看看不遵守规则啊的后果。义乌市的一个这个街道上面呢，也是发生了一起啊四车追尾的事故，一辆特斯拉 SUV 啊追尾前车后，导致了前方三车相继追尾，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怎么回事？咱们来看看。据交警部门透露啊，此次引发事故的原因呢，是后车特斯拉车主正在使用该车的自动驾驶功能，未能保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由于该车的车型呢无法在当地去定损，目前呢肇事的特斯拉 SUV 呢也是已经被拖往杭州做进一步的调查定损。咱们来看看啊，这个义乌市的交警中队呢也是接到报警，说怎么回事，说福田这个街道啊一处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到现场一看，才发现事故呢为一辆特斯拉追尾一个这个货车，由于正处于红灯啊这个路口，车与车之间的间距也比较小，被追尾的小货车呢惯性推进前车，连续的撞了这个第四辆啊本田的雅阁小轿车才停下。四车追尾的事故呢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四车均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受损。据特斯拉的这个驾驶员的杨某也是向警方介绍了，说事发的时候呢他是启动了车子的自动驾驶模式，快到红绿灯的时候呢没注意就追尾了前车。 哇，那这位杨某也是向警方表示了，他说我买车的时候啊就是看中了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哎， 还没试出感觉就出事故了。 那么当地的交管部门也是告诉记者，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仅仅是厂家为车主去提供的辅助的功能，不等于可以无人驾驶啊。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机动车驾驶人呢，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的追尾事故的发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的。那记者查询也是发现啊，因为开启特斯拉自动驾驶功能引发的事故已经不是个例了，比如2016年就有一起啊。那么对于相关的事故呢，特斯拉官方也曾经公开回应，自动驾驶功能在启用的时候应该尽可能是在安全的情形下，那么该功能呢还在不断的完善中，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呢，依然要求驾驶员保持注意力集中。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车呀，哎呦，安全安全，但其实它是一辅助功能。正好昨天我记得一个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因为自己新买了一辆车，然后当时呢在选，哎呀，到底要不要这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想半天，后来还是选了，选了之后开了应该现在不到一个礼拜吧，出现了差点出现一起事故，就是这车自己给你刹的车，就是在一个路口的时候他看右边呢，他在看右边有一个那个电动三轮车，新车嘛，你想想，哎呀，我得小心翼翼的看右边那个电动三轮车别碰到自己的时候，前边从左边突然出现一辆 Q5往过开的时候，他这没看见还给着油呢，突然间自己刹住了，他一看啊，从面前飞过一辆，不是飞驰过一辆其他车辆，所以说这些这个功能吧，我觉得你要说都没用嘛也不一定，但是呢你要说全指着它，那肯定是没戏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好多的问题，因为就开车来说你绝对是老司机， 嘿， 那我 你看 我绝对 是 新手， 你看是不是，你说 那你对于新手，就比如像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你有没有建议，就是以你自己的经验，就在安全方面 慢。 那如果就像刚刚那个朋友，我已经很小心翼翼，但是就是觉得不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怎么办？ 多玩玩游戏 啊， 我真不骗你，就是在玩游戏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经过证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小时候玩过一些比较激烈的游戏，你需要各处各样找的这种人，开车的时候注意力明显要比那些当年没玩过这些游戏的人要集中，就是你眼睛会一下就看到就是哪儿动的哪儿离你距离，慢慢你去分析，比如说这个车离你距离更近一些，那个车离你距离更远一些，你要其实有些为什么说新手开车啊就后边老滴滴，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们的动作是不连贯的。 对， 但是就比如左转的时候只能左转，不能给油，不能刹车，对吧？刹车还可以，但是很多动作比如连贯性比较差，为什么？就是他没有分析两个动作，他只分析这一，哎，这个地儿我要停下来了。但是好的习惯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啊，就分析出你要自己给自己设定一条路线，设定出一条路线，就心里这其实已经到家了。 对，我记得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你还问我， 嗯， 是不是昨天晚上7点就从家出发了，今天才能在8点之前到。 对， 哎，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你的建议特别好，就是慢 慢，对，一定要慢，别着急，就甭管后边这些司机你滴滴你的，不管，我只要按照这个，当然你们别高速上就是限定，比如说像80到100的，像高速上你就不能低于8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其他地方就各重要路口路段的时候一定慢，别着急，然后当然你也别就是无数，我相信现在其实开自动挡车朋友比较多哈，这个不像以前那种新手熄火，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刚开车的时候，哇，那心里就真出汗啊，因为手动挡它是存在熄火的问题的，只要一红灯起步你排第一辆那准得熄次火，后边你想滴滴滴滴滴滴啊各种起走，而且呢过来之后还得摇着窗户看你一眼啊，看你这心情啊，问问看啊，怎么开车呢？有时候还说两句，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就慢慢走呗，慢慢走。其实大家还比较理解，尤其贴个实习标，然后贴个什么这个女孩的这个， 让让我吧之类的。 哎，对，这种其实大家，我觉得大部分司机还是能理解的，能理解，就是还是自己要慢， 能理解，然后再过来瞪我一眼， 再骂一眼，再骂一嘴。 哎，那你是不是也像好多人的建议那样，就不建议新手上高速？哎，其实好多人这样说，高速要比路上好开，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不，但是好像就在这个交规里边会要求，我不记得是2年还是1年驾龄不能上高速， 应该是1年， 一年是吗？你超1年了吗？ 我当然超过了 啊！对，你都学好多年，只没开而已。 哎呀，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老司机吴老师。 今天做过我们节目的嘉，对，做过我们节目嘉宾是一位这个新手司机马路杀手于老师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结婚份子钱啊，祝福还是负担呢？朋友大婚筹备婚礼的时候，发现邀请这宾客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交情一般的同事朋和朋友吧，不发请帖说不过去，发请帖吧又像好像在跟别人要份子钱，左右为难。朋友妈妈呢是想要他把婚期提前3个月，理由呢是想在退休前啊把这些年发出去的 N 多份子零这叫钱份子钱零存整取。这些年呢我也没少随份子钱， 有计划的这是。 哎，不管关系远近，既然收到邀请，人不到也不能这个钱不到。结婚份子钱这个原本是兴于明朝的互济互帮的习俗，在当今社会是否有合理性？哎，这是存在的一个问题。确实我会发现一年啊，可能周围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你这钱包里边就是感觉越来越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那个心态还是小孩那心态、我特别喜欢参加婚礼。 是吗？ 我一参加婚就特高兴， 又能吃大螃蟹了，又能吃大肘子四喜丸子啊。 吃不太重要、我特别喜欢那个氛围，特别喜欢 喜事。其实这环境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但就是掏那份子钱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 这个不是一直都是心意到了就行吗？你重要的是把那个笑脸，把你这种就是特别好的状态带到朋友的婚礼上。 难怪你朋友越来越少了，现在还出50的份子呢。 哦，我还说呢，怎么最近都没有人结婚，原来都不请我，吃的太多给的又少。 还去那特别高兴，自嗨去了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啊有什么不太贵重但是一直珍藏着的东西，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那接下来一起来听首歌，这是周杰伦的歌《晴天》。 故事的小朋友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晴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自己的什么样一样不太贵重的东西，但是一直都珍藏呢。 你先说说你的吧。 我其实我看到这话题时候想半天， 嗯， 家里边一直珍藏着的，就是基本上就我觉得珍藏得满足几个条件 啊。 第一个就不是让谁都能看的，不是说一进来之后，哎，你看看我这怎么样啊？这一般都不是珍藏，珍藏就是一般谁进来之后都不能说，不能让他看。第二个就是好多年都没扔过了，就是不是扔过，就是好多年都一直保存着它。然后我就想起来一个东西， 嗯， 就是我从，四八十，十多年前吧， 嗯， 一直抱到现在的一个抱枕。就是已经破到不能再破，但是一直不舍得，然后一直就留着，真好。 那你能告诉我，它现在还是完好无损，还是已经 不是那个皮儿啊？已经缝过好多个了，但是瓤就没换过，但是每次洗就洗得很干净。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就露出了棉絮啊什么的那个。 没有，哪有棉？里边棉花都没了。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就它，你说它贵重吗？它可能现在就你一块钱都卖不了，没人要，但是对于你来说它就比较重要啊。 哦， 对吧？所以就这种，哎，就是一个。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珍藏着的东西啊，家里边有很多就是摆着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些老照片啊，对吧，也是这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不太贵重但是一直就珍藏着的东西。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我也有 啊，你说说。 我先想想啊。 啊，我跟你说几个朋友的吧。 好。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喜欢攒那可乐瓶。 嗯， 什么攒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家柜子里全是，而且对，你知道这个可乐瓶里边就是完整的没有打开过的，但里边没有可乐，怎么做到的吗？ 不知道。 哎，就摆了一大一柜的这个可乐瓶，而且是各式各样各种的可乐瓶，比如说什么限量版的呀，什么麦克，这个杰克逊什么哪周多少年那个纪念的呀，等等等等都有，摆了一大衣柜全是这样的可乐瓶。然后呢，对，这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就是对于咱们来说那不就一堆破瓶子吗？但对于他来说就特别的宝贵。 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同事们都跟我开玩笑，那个时候大家夏天喝好多各种各样的饮料， 嗯， 也是把瓶子都堆在那儿。 哎， 他们就为自己懒得扔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借口 啊， 说于淼啊，我们再给你攒嫁妆呢， 啊，给你攒着可乐瓶子。 对， 到时候卖了 到时候就换钱。 对，或者是还有一个朋友，我记得是攒什么东西，攒那个郭德纲郭老师的门票，一大沓子。 哦，就去看了都留着门票， 而且有一部分还没有进过场的， 啊， 你想想多厉害吧？ 那是真的挺厉害的。 对，咱们来看大家的说法，关于这个其实不太珍贵，但是一直珍藏着的东西，是史上最帅的高中生啊，他说的，杂志， 各种各样的杂志，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是会收集好多的杂志， 哎，他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杂志，你看给咱们摆了这一排就是一样的杂志，这是啊，已经很多了。 我看到一位朋友分享的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位叫西柚埃的朋友说，高中珍藏到现在的纸条，那个时候我们管传来传去这种小纸就叫小纸片，叫纸条，上面有一些比如跟闺蜜之间的分享的心情啊什么的。 对。对， 而且还挺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夹在书里传来传去。 那不行，那时候老师其实都知道夹在书里边，因为你这一节课你这倒来倒去，我们一般都塞在笔里边。 你永远给我一种魔高一丈的感觉。 懂吗？我们塞在笔里，我自己跟当时的那个传纸条那个小伙伴，把一个用完的笔芯给剪掉了，就是笔上面有笔头，但是呢，笔筒是空的。那根笔很粗壮 哦， 就能往里边塞好多纸条，就一下卡往里塞。 那我特别想知道，往里塞也要花不少时间吧？ 不会啊，就提前都撕好了那种，正好塞里边的纸条，就然后写嘛，你咔咔一写，写完之后一塞，哎，递过去。 是不是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好玩。那么小一个纸条，上面写什么呀？下课去哪儿吃之类的。 我喜欢你， 那还是值得的。 我也喜欢你。 那还是值得的，值得，值得。 哎， 值得， 你看，就是就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小纸条嘛，小纸条。 嗯， 还有续名啊，他说了，说和喜欢人的聊天记录都保存着。 嗯， 哎，我记得当时就说啊，说那个最早用那个小手机的时候，说这手机里边只能存200条，这个200条这个短信记录，就会一直存着，存完之后你不舍得删啊。 嗯， 你能不能别没反应？怎么回事？我说完之后你自己在那儿，你说 我这还不够有反应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看到什么了？美成这样？ 我们来看这位叫陈倩的朋友说， 嗯， 2017年考研，希望能给自己一个好的结果。我看到他的各种各样的参考资料， 嗯， 非常的多，旁边放了一个杯子，应该是在。这应该是在图书 自习室或图书馆， 自习室， 对， 哎，自习室图书馆应该不能这么乱，我看大家都摆成这样， 对， 好辛苦， 对， 好用心。 如果你说你那辛苦的话，我觉得我这更胜一筹啊。 怎么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呀？ 高三时候攒的用完的笔芯，大概这么一看百十根笔吧。 哇， 怎么样？ 真的是 哎，你看 有红颜色， 有红颜 色 的，那个红颜色是干嘛的？ 标 注重点的。你看这高好学生都知道，然后这黑颜色干嘛？做记录的。 嗯， 对吧，圈点勾画做标记， 嗯， 必须得把这个学习上面的用功嘛。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用就一支笔上面好多颜色，要用哪个颜色就把那个按钮掰下来。 现在孩子就用这个碳素笔比较多，那时候油笔比较多吧。 我说的那也是油笔啊，不是碳素笔啊。 是吗？ 嗯， 我啊，那你们高级，你们厉害。我其实我记得就 都被你拆了写纸条了，我知道。 我那年代就是摁出好多颜色全是油笔、所以我不太知道还有单素笔，你看刚才说到纸条，还有一个这个罗他说了，高中的时候写的纸条，这更多了。你看还有叠成心形的，这都是信了，我觉得 啊、 对吧？ 是一封信。 哎，他说这个。 嗯， 与这个你看高中时候写的所有的纸条，虽然说与纸条中很多人渐行渐远了，但是我依旧不舍得丢弃，因为他们是我高中时候最重要的证明。 嗯， 你看有一大堆什么颜色纸都有，还有一个蓝色的带花边的信纸是等等等等。哎，真好。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到现在都留着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当时好像大概三四个女孩往一个本上写什么东西。 哎，有没有呢？在后来再翻一翻，感觉什么呀？ 有，他有的时候就过年回家 啊， 大扫除的时候会给我们发照片来，你就说看咱们小的时候都傻呀，特好玩，就一点事儿，感觉三个人都在讨论这一个话题。 这而且其实没什么大事儿。 对对对 对 对。 嗯，还有人喜欢嗯， 你说吧， 啊、 你这个比较厉害。 对， 密集恐惧症。 对，马铃薯他说了，说再发一遍啊，说跟大家说一下，高中毕业的时候向每个班，向班里边每个人要了一个硬币，毕业之后一直带在身上，也这也快6年了，大概这得1、2、3、4、5、6、7，这大概得几十个硬币。 哎，你说他这个想法也是挺独特的。 对，估计是班长，老收钱收习惯了。生活委员，平时把钱交上来吧。 嗯， 生活费， 我觉得一般还真想不到。 对， 嗯， 而且 他真的特别用心，就是那种小纸片 贴 上、 哎、都 贴 上 名 字了啊、 嗯， 比如说什么这个美兰啊、志华，就全是写两个字， 德华、 对 霆锋， 对，然后呢，都写全了啊，把这个每班里边每个人的这个名字都写在一个硬币上。 嗯。 准备去抓娃娃了。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有什么是你感觉不是很 贵重 但是却一直在珍藏的东西，欢迎大家发来互动。 好的，那么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3到5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 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一块说的话题，说说这个什么东西不是很贵重，但是一直珍藏着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来看看，就必须要说了，我这看不过去了已经。与日音书啊，他说了，说这个喜欢的人给我的整整两年的情书。然后还有整整两年满满的记忆，分手了啊，想开了也不舍得扔掉，每天傍晚，互相把信交到对方的手上，然后回去一遍遍的读，然后睡觉，是我永远怀念的日子。谢谢你给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啊！你这我跟你说这有多少？ 这是两个人的通信吧，不是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人的全部吧？ 嗯，不知道，反正就算是两个人的也不少了，因为它是一摞一摞的，对吧？这明显是一沓子一沓子的摞在一块儿的，是吧？ 你说整天哪有那么多话说呢？ 竖着放，最起码现在得有一米了。 哦， 啊， 看上去是这样， 对吧？ 嗯， 厉害。哎呀， 好， 多感人啊！没错，今天这就是咱们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什么东西虽然不贵重，但是一直在珍藏着。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我们来看看央视发布的国民大数据，年收入高于30万未必幸福。啊，第一个，百姓投资意愿呢趋于稳健，保险成投资首选。大调查发现了，2017年呢，中国百姓投资心态整体的呈现了稳健保守状态，保险呢成为了人们投资的香饽饽了。投资意愿呢，2017年上升到了8年来的最高点。 嗯，再来看一下大调查，同时也是发现30万的高收入成为了拐点，再多就未必幸福了。 嗯， 虽然收入多少与幸福感基本上是成正相关啊，但是呢，也是调查发现年收入在30万形成一个幸福的拐点了。那超过30万的家庭，随着收入的越高，可能幸福感会下降。 嗯，但是我宁愿是高收入，我不快乐。 你想在宝马里哭？ 不是，可能这我觉得还是得分人吧。再来看看小城最温暖，幸福感十项全能。小城市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简言之就是十项全能。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打分啊，从收入状况到食品安全，从住房条件到交通出行，大调查列出的10个选项，地级市全面超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小城居民不仅感受这个非常幸福，对未来也更充满信心。 嗯，再来看一下一线城市盲冲第二线城市重视养生啊。 嗯， 那么70后成为了2017年更愿意投入自身大脑建设的主力，那有着强烈的教育培训的需求。不同收入的人群中，年收入在3到8万和20到30万的受访者呢，在教育培训上的消费意愿是最高的。等一等，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前两天问你有关培训的一些事情？ 记得。 就你说我应该去哪儿上个课，可是这不是70后吗？ 啊啊，对。啊， 暴露 了，说明你成熟。你看看，就是 可能关于就是你这个真实年龄是八零后，对吧？但是身材和脑力已经到达七零后了。 我真实年龄是几几后？ 九零后。 嗯嗯嗯， 九零后。然后呢？但是身材和脑力已经达到七零后的这种水准了，多厉害！ 身材是七零后水准的话，是不是就是看上去有点儿有点太成熟 了？你自己先琢磨，我再跟大家说这情感生活啊，上升为这个影响幸福的主因素。大调查用十年时间寻找着答案，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影响中国人幸福感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情感生活很重要，单身人士真的不开心。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要分人。 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我其实感受最深的是第三个。 第三个， 小城最温暖，幸福感十项全能。 嗯， 因为我当时毕业之后啊， 嗯， 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嘛。然后呢，有一个同学就是真的是逆向思维，大家都在往一线城市跑的时候，他去了一三线城市。 嗯， 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在三线城市见面的时候，还才发现什么才叫真正的幸福。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一春节，这个春节呢，就是咱正常都已经上班了，人家还在休息。就我说这怎么都不上班啊？我们那儿都这样啊，大家不上班，就是一到这时候，每天下午到三四点钟，一部分啊，一部分只是一部分，说好多就是给钱让加班，不加我得回家，就这样。然后呢，再加上下午自己上午上了班之后，中午午休啊，能睡个午觉，吃点好的这午餐，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呢，自己下班之后打打麻将。喝一杯茶，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儿了。 哪儿？ 四川。 哎，对，四川哪儿？ 四川成都。 成都。对，然后我那个同就是那同学就是在那儿，哇，我说养的白白胖胖的呀，空气又好，空气好，然后感觉特别舒服，他自己在那儿生活的。 对，那儿已经是大家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类。 哎 城市了， 对，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老不出蜀，少不入川，还是少不入蜀，少老不出川，反正那意思吧。 没事，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信。 就是，就因为去那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美女又多，生活又安逸，对吧？ 就大家好像不是吃火锅， 哎、 就是在吃火锅的 路上， 要不然就 是不 是 喝茶，就是喝茶的路上在掏耳朵， 差不多、 啊、等等哈。 嗯，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现在小城市也比较舒服的哈。 是，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啊。生日没有收到这个朋友的祝福，男子啊是砸车泄愤啊，没收到生日祝福，自己又囊中羞涩。张某呢感觉自己被全世界都给抛弃了，于是他选择通过砸别人的车来发泄。张某发现了砸车能够给自己哎呦带来这个快感，生日过后呢又因为盗窃不成功连砸了九辆车。爱砸车玻璃的张某呢因寻衅滋事已被警方控制。 嗯，感觉这样的人好像还没长大似的。 对，而且尤其是就一个生日，然后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互相的，当你会记得住人家的生日的时候，人家也会记得住你，对吧？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您自己的时候先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没有真正关心别人，再想想别人有没有给您送祝福。 对，想办法让自己真正的成熟起来啊！这只是一件小事，我相信生活中也许还有其他这么类似于这么小的事情也会引起他的愤怒。 嗯， 对吧？ 嗯 嗯， 没成熟， 没成熟。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那个尴尬啊，美女横跨这个栏杆过马路被卡住了。红灯停，绿灯行，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就耳熟能详的交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横穿马路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来看看在这个西宁的一条大街上，一个美女想要横跨这个栏杆然后过马路，却被栏杆夹住了，好在朋友在旁边帮忙给放了下去。网友也说了啊，离得不远就有斑马线，非要当这个博尔特，现在挂那儿了吧。 这确实是又尴尬又危险。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了，很多提示语都是很萌的。来看一下，前方有萌语啊，这个萌就是可爱的那个萌。 哎， 来看，千山万水都是情，不要乱扔，行不行？还有像这种抽刀断水水更流，乱扔垃圾，愁更愁。 嗯，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 挺好玩的。 这也是西安的一个保洁公司给环卫工人发放了2000件自带蒙语的反光背心儿。 哎， 那负责人也说呢，这些标语是鲜活可爱，也是对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醒。 嗯，咱们继续来看，来看中学啊，推荐学生买35平板电脑。去年年底呢，某中学啊是向自愿参加试点课程的学生推荐了一款平板电脑和这个 app， 总价是3500块钱，但是该平板网购仅499元 ，app 可免费下载，平板电脑呢二维码扫出来的网站啊都不是正规网站。小芳说只是推荐呀，没经手啊。工商局说了，三无产品封存301台。 嗯，我们擦亮眼睛， 哎， 嗯，是不是？ 哎， 嗯，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不是很贵重但是一直在珍藏的东西？ 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歌，王力宏的《你和我》。 伤害。 来自王力宏《你和我》，这里是站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什么不太贵重但是一直在珍藏着的东西？ 我看到一位叫一眼就被记住名字的朋友说，900多条短信，就是在一款比较就是横推滑盖的那个诺基亚， 哎， 那应该是大概什么时候的？ 那我觉得是中期的时候了。 就是横向滑盖。 对， 嗯， 横向，然后也能立，好像半立起来那种似的， 嗯， 啊，就是全键盘的那一手机， 嗯， 对，就是，但是它其实这些手机啊， 嗯， 不一定都能打得开了，但是里边短信都不舍得删， 嗯， 对吧？ 900多条短信息， 哎，那时候已经能存900多条了，当时我记得我那个手机200条短信，你想想得怎么真别才能删，对不对？ 嗯，你也是一个舍不得删信息的人吗？ 你来看那舍不得扔鞋的朋友吧。我一打开这图片，我就感觉他家是一卖鞋的，就是满一，这应该是一个，看这个窗户一拉大落地窗，这应该是一个有一阳台，应该是一个主卧，对吧？大概应该是20平米左右，你就会发现那全是鞋，能放眼望去全是鞋盒啊。 哎，他是收集鞋盒还是鞋呀？ 我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哎，他说那个鞋架子啊。就说鞋架吧，估计是鞋，估计是鞋啊， 嗯。 说不能收集鞋盒吧，就好多这鞋盒其实不太好。 我感觉好像好多都是运动鞋，这样 来看的话。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人收集什么篮球鞋什么的吗？ 嗯，这是他的衣帽间吗？我看也收藏了好多娃娃。 对。 哎，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弟弟除了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之外，都会给我一个小小的礼物。 嗯， 一封信啊，或者一个绿豆糕啊，一个橡皮擦呀。 哎， 以前呢一直为没有一个可以疼我的哥哥而感到遗憾，但是现在啊，有另外一个小暖男在关心保护着我，虽然他只有9岁。 嗯， 啊，好可爱呀， 真好。 你看他给姐姐写的信， 还有给写，写信了。 嗯，还要给他一个橡皮擦。给他一个绿豆糕， 厉害。说到橡皮擦，其实有好多朋友也是把橡皮擦当成自己的宝物。 嗯， 你看这位朋友真是惟妙惟肖，什么样的都有。大花生，这是橡皮啊，这是全宇宙，他说的，说就是给咱们看这个图片，什么火柴棍的橡皮擦，对吧？ 嗯， 还有什么铅笔的橡皮擦，西瓜形状的，然后什么草莓形状的，还有大的这个彩笔形状、小兔子形状的这个小乌龟等等等等一大堆啊，都发过来，特别好玩。 来看这位朋友一个特别浪漫的分享啊，说回国的时候和前任出来吃饭啊，括号双方同为单身， 嗯， 因为已经不是情侣关系，所以并不好意思直接拍，结果道别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都是互相偷拍了对方， 哎， 但是呢， 这个男士好像没拍全啊， 偷拍嘛， 他妈就拍一身子，能看出是谁吗？ 可能看项链就知道是谁呗。 哎， 当时他说，他说分手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是异地恋啊，他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 嗯，分手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你拍我，为什么拍成这样？给我连脸都不让我露。 他们俩现在一定和好了。 为什么？ 因为分手之后再出来吃饭又互相偷拍，那就心里还是觉得对方 又帅了又好看了。 很珍贡。 许多他说了，5块钱买的海绵宝宝泡了10年算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学校门口有那种，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这个是不是骗人的那种。特别小，大概有多大呢？跟硬币大小的那么小恐龙，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硬币大小小恐龙，然后旁边搁一只大的，大到什么地步呢？大概5-60公分，那么大个大恐龙。 他们不会是告诉你可以泡到那么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告诉你能泡到那么大。然后我当时我们就疯掉了，然后就回去各种泡，各种试，各种试，试完之后就没有人能泡到那么大。然后回想比，告诉你你得有要求，有时候往里搁点盐的，用热水、开水泡，各种各样的招数。后来发现根本泡不了那么大。 然后就是用各种方法的朋友也并没有泡的比你。 就说我其实我泡好了，在家呢，都这么说。啊，那看来是真的。然后买的人越来越多，挺有意思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分享是一只手镯的照片啊。他说是20几年前， 我妈妈留给我的一条银链子，跟姐姐呢拿去加工成了几个这样的银镯子，姐妹几人是一人一只， 嗯 啊，一直戴到现在，嗯，什么首饰都戴过，但是就是喜欢戴这个，虽然不贵重啊， 对， 但是呢就觉得特别的珍贵， 嗯嗯。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手上、脖子上、耳朵上戴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那么贵重，但是是非常珍贵的一样东西，对吧？刘洋也说了，说和我女朋友将近两年，快10个G 的聊天记录，虽然说换了2个手机了，但是一直备份着不舍得删。 嗯， 你看看，就是人家这聊天背景也是非常恩爱的那种 照片。 哎， 嗯， 名字是一牛和一羊，我估计对方就一个羊和一牛。 哦， 你呀，多好， 挺浪漫。 嗯， 来看看这，刚刚是情侣，再来看看跟好朋友。 嗯， 明虎学长说，别人传纸条，我和这位兄弟出书了，他们写了一个本儿。 哦， 一看就是两个男生啊。 为什么？ 你看这个字写的， 有没有具体内容？赶紧读一读。 这是写什么？什么？我妈妈什么什么给我送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哎呀， 还有这个许十一也是说，那年的高三的时候签满名的校服，你看看，就是把所有同学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符号啊、喜欢的名字都签在自己那个校服上面了。 哦，对，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同学是特意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签名吗？ 刚才咱们不是放了一首歌吗？ 嗯， 然后这一位 SS 他说，就刚才你们放那首王力宏的歌，我就突然想起来，拿了一个就是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就是那种横格纸， 嗯， 横格纸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划的乱七八糟这么一个名字，他说这真的是王力宏签名吗？虽然我都觉得是假的，但是一直没扔。这么看好像我也没见过王力宏签名，看着反正不真， 我看这不像王力宏，算有点像是， 就是王力宏、 悟空之类的。 不，这不是王吗？王，然后这是力，但是红我没看出来。但可是你说人家都觉得是真的，反正是真的吧？ 哎，其实也难说， 嗯、 也难说。你看你的签名，我一般就真的认不出来。 好吧，嗯， 也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晒出了当年的信啊。 哎。还有一个，这个是 XY， 他说、 嗯、 我们班里边最全的一次集体照， 嗯， 摆出了一个音符，老师当那音符下边那一点儿，对吧，带附点的音符，你看， 哎呀真漂亮， 是不是？而且真的很有立体感，对吧？ 嗯， 很漂亮。 我发现孩子们现在的毕业照 想象力 每年都会丰富。 哎，但是这班怎么全是女？哎呦，中间啊，对，中间一排是男生，然后音符的底下这都是女生，真好看。 嗯嗯，真的很好看，很有创意啊。 嗯、对，来看看4月2，他说了，说戴了10年的玉啊，分手的时候亲手带给我，绑了死结，绳子坏了，可这个舍不得摘下来，也舍不得换绳子啊。 我看到了一张特别可爱的兔宝宝的画，这是兔宝宝拿着一把钥匙， 哎， 然后特别惊喜的看着那把钥匙， 嗯。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就是我老公第一次给我画的画，画了一个大兔宝宝， 啊、画的还可以，其实整体来说已经不错了。 嗯、 因为这男士吧，其实画就是不是学专业的画，那画都、需要点想象力才能看得出来。 嗯 啊，再来看看，就一直在坚持，从未放弃 PC。他说的，这是我看这还真不知道，他没说这是什么比赛的奖牌，各种金银铜的奖牌，给我们发过来了。这是什么奖牌？ 应该是体育类 啊，对，肯定体育类、 嗯， 但是具体是什么真看不清了，奖牌太小了。 嗯 啊， 来看看啊、也有画画的、 嗯， 哎，看看这位特别漂亮的小妹妹啊， 嗯， 说19岁，哎，第一次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自拍都删完了，唯独这张不删，就一直留着。 嗯， 这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哎呀。带着一个 小皇冠， 荧光的小皇冠， 嗯， 特别漂亮，特别可爱的， 还画着 小女孩， 对， 嗯， 还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还有英俊，他也说了，说这个必须发一遍，我自己做的网线，这就厉害了 啊，这就 一、女孩啊，人家是一女孩自己做了这个网线， 嗯， 网线其实做挺麻烦的，你做啊，你应该肯定没做过， 嗯， 里边那个各种颜色线得搭对了， 一共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八根线，八根线有八种颜色， 是吗？ 得把八种颜色，我如果没记错是八根，然后得对，这对整齐了，然后还得有一个网线夹子夹住了，挺麻烦，所以女孩做就不容易啊，留着吧，留着吧啊， 嗯 啊，再来看看其他同学啊，周杰伦啊，十二年前的正版磁带还能播放啊，放在一个 Walkman 里边，这是平常只健身摄影的朱叔叔说的，这个 Walkman 当年肯定是高级的了， 哎、 这么扁。对吧？已经可以够薄的，超薄的了。 对，而且我记得当年什么周杰伦的磁带也是真的挺贵的， 嗯、 专辑、 对， 专辑什么的， 好几十，好几十的。当年那个年代好几十，真的不便宜哈。 嗯， 哎呦，真好，我就说的我都想回家翻翻自己家这个柜子去了。 哎，我真的刚刚想说，我们就真的应该趁着今天刚聊完这个话题，回去翻一翻柜子，看看能不能翻出什么自己美好的回忆来。 对呀、啊 嗯， 还要给我们晒出很多这个各种卡的， 嗯、 对吧？小时候玩过的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宠物小精灵，还有什么水浒卡、 小浣熊 啊？这些都是说自己的童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如果没事的时候回家翻一翻自己的床底下，真没准能翻出好多好多童年时候的回忆。 是， 哎，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了，拜拜。 北京时间9:00 FM 986